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开场曲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带有点 disco 的这种融入和元素在里面的这首歌啊， Light My Fire， 是来自韩国的一支我是那个女子的偶像团体啊 G-IDOL， 然后呢他们的队长其实我关注比较多，田小娟也是基本包揽了整个团体当中的所有的词曲创作，包括在今年的七月份左右啊，还上线了一个自己的新 EP， 里面有一首歌我强烈推荐给各位，是来自田小娟自己作词作曲，然后呢又是以个人身份来演唱，抛开了这个 G-IDOL 队长之后的一个创作 Bim Bim，一定要去找来听。这首歌曲我在训练的时候或者在上课的时候都喜欢跟自己或者跟学生们一块来分享，找到那种活力的感觉。好吧，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思萌，此刻正在直播，也欢迎你随时和我分享你听到了一些运动的音乐。 放声歌唱，我创造奇迹，我拥有梦想，我

Ooh, ooh, ooh. 如果你一直在关注前两年的一个歌手或者说我是歌手这样的一个芒果 TV 的综艺节目啊，那么你一定对这样的一个声音不会陌生的，来自 Jessie J， 曾经也在歌手舞台上拿到过歌王的称号和身份啊。他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 Domino， 也是听到他的声音其实蛮难过的，因为最近他的一个病情包括他的一些近况不断的在跟我们分享，不断的在可能被各种媒体在报道吧。前两天的时候呢，也看到他在 Ins 上面发了一段曾经在我们的国内这边演唱 Purple Rain 的一个视频，然后他当时自己写的是这样说的，说昨天晚上我试着唱一首曾经我可以轻松驾驭的歌曲，但是我发现我唱不了，而且呢我的病情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我的听力以及我的开嗓等等了。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关于 JCG 的各种各样的病情的近况，我们也是只能够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去给他加油鼓劲了，只能说静待他的一些好消息。当然了解 JCG 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从他出道以来遭遇的事情已经非常非常多了，不光是家族有遗传的病症，然后呢在排练的时候也曾经摔过重伤，最近的病情呢我们只能说期待 JCG 能够更加坚强一点，期待他能够扛过去好吗，期待在平台上能够听到他更多的好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 Like a chest of hidden gold, shimmers in the depths below. We are, the treasures that they hide. Like the sun, it sets the night, bursting through a darkened sky. We are, soldiers of the light, and we will glow. Driving across a thousand miles, we are brighter, the flame will never die. Let's show them how we light up tonight. Oh, you and I, we're soldiers of light. We will glow. 我走着看着风中有一颗爱的蒲公英，经过两天我们穿越竹林，看着山顶如棉花糖的白云，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音量，拥有不同心境，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串清脆的风铃，需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哦，怎么说你会想趁着爱情那场面一把玫瑰花的花瓶，而是否证明不是不透听，是不是真的有谈话这件事情。嘿、hey, 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缤纷的音乐盒木马还旋转着，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亲爱的这是歌有梦就大声唱歌。我的手牵手一直的走，紧紧的相依的努力攀过雕像绳索，在脚下经过的一条蜿蜒小河，心里面连接的是妈妈，尤其难以割舍。整个山坡苹果树一红头，还有干净泉水打过掌印，去直接承受店里面还有泥鳅，真的快乐全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串清脆的风铃，许愿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爱让我更自由，一起大声说出口、哦、跟我一起手牵手，珍惜那永久，这就是爱的手。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平板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遥远了，回到最初的选择。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冰棒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遥远了，回到最初的选择。 长相守，月出。

OK，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节目当中，在本周延续我们的主题啊，跟各位分享分享如何练出你的手臂线条。那么你的肱二头肌、肱三头肌都同等重要。今天咱们来说一个练肱三头肌的动作，同样还是需要你拿出一把卧推凳啊，将角度呢调在45度左右，然后坐上去，背靠在上面，双手在头部上方呢抓住绳索器械的握把，然后呢保持大臂是垂直地面不动的。这个时候我需要你小臂来做一个臂屈伸动作。你知道为什么我需要你拿一个卧推凳，然后需要坐下来做这个动作吗？因为这样可以更好的孤立到你的肌肉，而减少你的因为下肢腰部代偿而让你的发力有偏移的状况。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在本周还有2天的时间跟各位聊一聊关于手臂训练的一些小小的技巧。那么稍后我们继续来听歌。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6点活力派，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慈悲的月光，世界的心跳是孩子们在欢笑，无声的祈祷是经幡在风中飘，如花般的风马唱诵着解脱的莲花，如花般的风马把痛苦化了能轻轻抛洒， OK， 我们的节目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那些让你不想再去想的悲伤的往事，那些让你不再快乐的生活的大小的杂事，你不要再去想了，就让它随风让它走，你不要负担，就跟着这个节奏举起手摆，就跟着我的歌声尽情的摆一摆。 再不爱 小时候，我一直有个梦，有一天我要飞上外太空，就像夏夜繁星闪烁，幻想我能穿梭其中。